警。经过警方侦查，该新生婴儿疑为被刻意剥夺生命。过了不久，孩子的爷爷到当地派出所自首了。他说自己在妇产科副主任周医师的帮助下毒杀了亲孙子。那目前婴儿的爷爷和一名相关的医生因为涉嫌故意杀人已经被刑事拘留。那孩子为什么会惨遭毒手？按照爷爷自己的供述说，他从周医师那里获得了氯化钾药剂和针筒，向周医师咨询了操作步骤，然后使用针筒向婴儿的头部注射。爷爷并没有说明结束孩子生命的原因。那目前所知道的仅仅是婴儿在今年七月前后就被查出了唇裂，家人或许有过流产的纠结，但当时婴儿已经比较大了，最终他们还是让孩子顺利的分娩。那周医师是从医20多年了，不仅技术受到普遍认可，还一直是医院的先进典型。那这个周医师真的是帮凶吗？根据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季慧的描述说，首先周医生确实是借过一支氯化钾试剂，他事后表示借药呢是因为丈夫腹泻了，但之后呢没有了症状，于是把药又还回来了。院方的排查结果也显示，还回的针剂并没有使用的痕迹，玻璃瓶是完整的。那其次，这位副院长还曾经问过周医生是否与婴儿死亡有关，得到了否定的答复。而且在当面询问针剂使用情况和被送往警方配合调查的时候呢，这位周医生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十分镇定。还有经过初步了解，这名周医师之前和这个男婴的家属并不认识，而且周医生应该是非常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知道事件的后果。所以周医生为什么会协助杀人，警方方面呢医院方面也是难以解释。那获悉周医生被刑拘的时候，医院上下更是极为震惊。那氯化钾试剂呢并不是毒药，一般的病房都会准备上几支。氯化钾注射液经常是在稀释以后在盐水当中的吊瓶使用。那专业医师表示说，虽然氯化钾注射液是一种比较普通的药剂，但如果直接注射会让心脏骤停。那下面我们就分析这个事件当中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孟杰律师。你好，孟律师。 丹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这位爷爷涉嫌的罪名是故意杀人，那如果这个罪名成立了，他杀害的是自己的亲人啊，亲孙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是这样，如果故意杀人的罪名成立，按照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杀人呢，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我国刑法中少数性质最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所以呢，我国法律对故意杀人罪的处罚是比较重的。 那他即便杀的是亲人，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法律后果吗？ 杀了亲人在对这个法律后果是那个什么、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不同的后果。 那么您个人分析，像他这种拿这种药剂啊，对一个刚刚出生几天的婴儿去下手，这算情节比较恶劣吗？ 这个从现在的一些实践上来看的话，这个算是情节比较严重的一个。因为呢，像刚才我们有说，犯故意杀人罪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是10年以上有期，有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所以的确可以是分为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罪和情节较轻的那个故意杀人罪。在量刑时呢，法院会综合全部案情来评价这个罪行轻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来给予适当的刑法处罚。但什么是情节严重，什么是情节较轻，这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同样一个事情，也许您看这个情节比较重，但是也许我看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社会科学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主要有防卫过当的故意杀人、义愤杀人，一般是父母对于不义的儿女实施了杀人行为、激情杀人，比方说我本来没有杀人的故意，但是呢在被害人严重的刺激以及挑逗下，我失去理智杀人了等等，这些行为。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般被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的责任。但这个孩子的爷爷若说因为是有先天疾病、 目前是报道是这样说的 有先天疾病或者说是亲人啊或者怎么着，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结束孩子的生命， 那个这不能说是。不能说以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情况来论处、 但是我们看到以往很多案例啊、就是长辈对于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也不忍看着孩子痛苦、这个病又没法治愈、或者是有很高的医药费要承担，家里无法承担、而担心孩子以后也没有未来、就也是出于万般的无奈就结束孩子的生命、那这会成为他最轻的一个理由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有情节严重的和情节较轻的、根据司法实践，这个一般不能成为一个最轻的一个理由、但是呢在刑事案件中，我们国家也有一个具有一定法定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比方说以年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所以呢这个案件最终的这个爷爷会不会有一些最轻的理由啊、或者怎么着，如果说仅是以孩子生病或者痛苦这个、这个不能那个成为一个理由、但如果有别的一些比方说年龄啊、或者自首情节这个考虑、反正最后还是要综合全部案情。现在这个爷爷刚刚被刑拘、在公安局的侦查阶段应该是、后续会有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法院的该开庭审判，那时候会披露出更多的信息、我也会跟关心此事的网友一起来持续关注。 那像这种案件和那只我们平时以前所见到的比较多的，就是把婴儿刚生下来的就遗弃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卫生间或者是垃圾桶任由其生死，这跟这个是同罪吗？ 你看像把孩子扔了遗弃掉，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这就是个遗弃行为、 我没杀死他、 对，我是属于应该属于遗弃罪的范畴、我国刑法对遗弃罪是这样规定的，第261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遗弃罪比故意杀人罪的处罚要轻很多， 很多。 对，一个是可能到死刑、这个也就最多是顶格是5年。那但是遗弃行为一般是指将被害人遗弃于能够获得救助的场所。比方说别人家门口、车站、码头、街口等等，遗弃于这些地方、说明遗弃者在主观方面上不想让被害人死亡、但是如果说把婴儿遗弃到荒郊野外或者垃圾桶、对于一个婴儿来说，他又不会走，也不会喊救命、别人呢很难发现，也就是说把婴儿放置于一个不能获得救助的地方，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就不能认定为普通的遗弃行为了、因为遗弃者在主观方面有了希望婴儿死亡的故意，无论这个孩子最后是否获救，遗弃者都会涉嫌故意杀人。对于涉嫌故意杀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和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所以说，这个像遗弃这个和那个刚才的故意杀人的法律后果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方说，他是出于生母无力抚养、顾及脸面的主观动机，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作怪？孩子最后是否死亡？被告人是否有法定从轻减轻的情节，都会影响量刑。所以呢，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案件，它最终的法律后果应该都不尽相同。 那这个案件当中，死亡婴儿的父母可以要求索赔吗？向谁索赔呢？ 关于索赔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中婴儿的父母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是向谁索赔呢？法律也有规定，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致人损害的，是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因为像本案呢，现在不是说是爷爷和那个 医生 被刑拘了、但是最后这个案子到底会怎么样，法院会认定为那个谁是这个赔偿义务人、因为还要综合全部案情、所以呢，如果说法院最终认定了谁是侵权义务人，也赔偿义务人的话、婴儿的父母是可以向他们来提出索赔的。 那就是说儿子向父亲提出索赔， 对，是个 儿媳妇， 对，按照法律来说是可以，因为有一个索赔的权利人，还有一个赔偿的义务人，这在法律上规定的是非常明确的。至于内部是怎么操作的，那是一个实践的一个操作的问题、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可以的、你有这个权利，你要不要去行使那是你的事儿。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个周医师啊，这个现在新闻报道里面不是很多，信息量不是很多，说他是提供了这个药品，因为这个爷爷供述说从周医生那儿拿了药品、而且也咨询了操作流程。那现在呢，这个周医师也是以同样以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被刑拘的。那么 现在如果说这个周医生啊，如果他是仅仅提供了一个药品， 嗯， 那也会涉嫌故意杀人吗？ 像刚才您也说了，该药品是氯化钾试剂，它呢是一种处方药， 嗯， 是稀释在那个盐水中吊水使用， 嗯， 直接注射让心脏骤停等等。高浓度的试剂一般是难以买到的。 嗯， 就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医生私自向外借药，应该算是一种违规行为吧？ 起码是违背医院的一个规定， 对 啊，医疗行业的规定。 对，嗯，你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你医生违规在先， 嗯， 又可能在客观上帮助了家属实施故意杀人。 嗯， 警方先推测这是一起共同犯罪， 嗯， 并对医生予以刑事拘留， 嗯， 于法是不备的。 嗯， 但医生的故意杀人罪名是否能成立，还要看经过警方侦查后是否能认定他事先知道家属要实施故意杀人而提供药剂及后续等等的行为。 嗯嗯，因为现在信息量有限， 对， 人们都不太了解或者很蹊跷为什么这个大夫哈， 嗯， 会成为一个会把药给这个爷爷， 对， 是来 又不认识， 操作又不认识，之间还不认识， 对 对，目前所以还需要可能警方包括这个检方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对，还是说要事实要了解清楚。嗯， 那咱们再假设一下，这个医生给了病人家属这个药品， 嗯， 只是给他了， 嗯， 也是在合理范围内啊使用， 嗯，嗯， 但是他不知道爷爷干拿去干嘛，他完全不知情， 嗯， 这个大夫，那他会承担责任吗？ 因为是这样的，像还是那个问题， 嗯， 医生为什么会给爷爷这个试剂？按理来说，既然孩子是在医院里面， 嗯， 因为咱们都不是医疗行业的，嗯，会不会说，哎，我在住院，我自己拿的药，我自己来那个什么来用， 嗯， 包括说这个试剂，它是可以稀释在盐水中吊水使用，那会不会说， 嗯， 哎，孩子可能会要用到这个药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 嗯， 但是如果说医生不知情呢，那故意杀人的罪名就不成立了。 嗯， 但是他会涉及到什么罪，或者说承担什么责任，就目前披露的信息来说，我们还不能妄下结论，因为我们也不清楚这个药他为什么要给。 嗯，那如果说事实查明了医生是知情的，知道这个药品要去做什么， 嗯， 那么他会和爷爷同等的法律后果吗？ 如果医生知情，就属于明知向孩子的爷爷提供药品将会导致这个婴儿遇害， 嗯， 仍向他提供药品并告诉他使用方法， 嗯， 是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 嗯，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需要等信息全面披露出来，综合他的主观动机啊、危害性大小啊、 嗯、 是否有从轻减轻的情节， 嗯， 来分析判断他最后是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其实现在有评论说啊，说真正杀死婴儿的凶手是两个字，叫愚昧。那么您认为这个事情带来哪些思考呢？ 我觉得尊重生命，尊重法律吧。因为婴儿一出生，就他即使他落地的那一瞬间，他就拥有了完全的人格。 嗯， 在法律上来说，婴儿是独立的个体， 嗯， 婴儿的生命权同样受法律保护。不管是婴儿的亲属，还是接生的医生，都无权伤害一个有独立生命个体的生命权的这么一个个体。 嗯， 杀害一名天生残疾的婴儿，与杀害一名健康人、成年人，在法律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嗯， 一个出生人是才3天的婴儿，仅仅因为有唇裂就被剥夺了生命权。 嗯，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是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还是有一些人对生命缺乏尊重， 嗯， 对法律和道德的敬畏之心还是不够的。 嗯， 刘若英有一首歌，里面写的是，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嗯， 孩子是每个家庭的未来， 嗯， 也是我们社会最好的未来，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此类的悲剧了。 嗯嗯，另外有些长辈可能也因为孩子有先天性疾病， 嗯， 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嗯， 觉得孩子也活一天也痛苦一天， 嗯， 还有的是因为重男轻女， 嗯， 等等等等，包括对法律的不尊重， 嗯， 就导致了一些这样的人间悲剧。 对，其实你说孩子有疾病或者怎么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嗯嗯， 也许这孩子以后会活得很好，生活得很幸福。 他这个病现在媒体披露， 嗯， 根本不是什么 对，不是什么大事儿， 可以治好的。 对，说好像说现在是花10000多块钱就可以来治疗这个病， 嗯， 然后也不会有太影响美观的一个， 嗯，对对对， 一个存在这样子。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起案件：夫妻二人当初是借精生了女儿，现在闹离婚，争夺抚养权。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张先生和王女士借精产女之后离婚，双方为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打起了官司。那王女士说，女儿并不是张先生亲生的，而是自己借精怀孕所生，因此女儿应该归自己抚养。而丈夫张先生则说，自己和女儿感情非常好，并且自己有经济实力。那近日这个案件在市一中院二审开庭。据了解，双方呢是在2002年登记结婚的，2004年经过双方同意呢，借精产子，女儿乐乐出生了。那后来双方因为家庭琐事产生矛盾，从2008年开始分居。那王女士在2009年的10月份就起诉离婚了，并且要求获得乐乐的抚养权，要求丈夫要支付乐乐到成年之日为止的抚养费，每个月2000元，以及双方分居的时候，乐乐和她生活在一起期间的抚养费10万元，另外呢还就3套房产、一个车位以及家用电器等财产进行分割。今年4月份的时候，海淀法院一审，王女士表示说，丈夫没有生育能力，乐乐呢是属于自己借精所生，和丈夫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乐乐应该由自己抚养。而丈夫张先生就提出来，从法律上讲，自己和乐乐是父女关系，两人感情非常好，而王女士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应该由自己来抚养女儿。当时法院判决是离婚的。那关于婚后子女抚养问题，法院认为张先生和女儿乐乐虽然是法律上的父女关系，但二人没有血缘关系，考虑到女儿由母亲抚养对她的生活更为有利，并且王女士有稳定的收入，因此判定乐乐由她母亲来抚养，同时张先生要支付抚养费，每个月2000元，一直到乐乐18周岁为止。那同时张先生的名下的3套住房，其中2套归张先生所有，1套归王女士所有。根据房屋的价格，判决张先生支付王女士450万的折价款。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张先生不服，就上诉到了市一中院。最近呢，二审开庭了。张先生表示，王女士向法院提交的收入证明是假的，要求法庭调查真伪。他表示离婚可以接受，但是女儿判给母亲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女儿跟我感情更好，她告诉过我希望跟我在一起，说在你们家生活有压力，不愿意伤害你们才这么说的。那这个案件法院并没有当庭宣判。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孟杰律师。你好孟律师。 丹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借精生子，父女关系，父亲和这个孩子关系成立吗？ 借精生子，从血缘上来说的确跟男方没什么关系， 嗯， 但孩子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的， 嗯， 并且呢借精生子是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并共同决定的， 嗯， 所以虽然孩子与张先生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两人的父女关系是成立的， 嗯， 张先生对女儿是负有抚养的责任和义务的。 嗯嗯，但现在法院一般会根据什么样的条件来判断这个抚养权归谁呀？ 其实这个跟刚才那个话题，我就想说，孩子是最好的未来，就是他。根据我国婚姻法和那个相关解释，法院呢在判决的时候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从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嗯， 因为孩子健康成长是法院放在第一位的， 嗯， 然后呢才会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来做出判决。 嗯， 2周岁以下的子女呢，一般呢会考虑说随母方生活， 哦， 因为可能在哺乳期啊或者怎么类的，父母双方对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 嗯， 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该考虑一下子女的意见， 孩子的感受， 对，因为10周岁以上， 嗯， 因为基本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了， 嗯， 此外呢对于其中一方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法院在判决子女抚养权时也会予以适当考虑， 嗯， 因为毕竟可能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或者怎么样， 嗯， 他也会考虑。 嗯嗯，那这位父亲说女儿跟我感情非常好，他也告诉过我愿意跟我在一起，愿意跟父亲在一起啊，那这些话能为他这位父亲增加胜算吗？ 像本案中披露的信息是女儿乐乐是2004年出生的， 嗯， 那今年应该是11岁， 12岁， 对， 如果今年开庭审判的话，那么乐乐的这个意愿是能为父亲增加胜算的。 嗯， 但这个胜算也不是绝对的。 嗯， 就像刚才说了，关于抚养权还要考虑的，像上面说的那些因素。 嗯， 另外就是即使是孩子的意愿，张先生也属于口说无凭，他还是需要相关的证据， 嗯，孩子来有个证明。 对，不管说是证明也好，或者写点什么也好， 嗯， 就是你还是要拿出一个证据来支持。 嗯， 你不能说孩子跟我关系好，你说了我就一定要信这样子。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披露的信息说，当时妻子是丈夫说啊，妻子是没有稳定收入的，所以孩子跟我更好。 嗯， 但现在在法庭上，丈夫表示说，妻子提供了一个收入证明是假的， 嗯， 要求法庭来调查真伪。那如果这个妻子真的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个假的收入证明，来证实我有收入，我可以养这个女儿， 嗯， 那么这对他妻子会很不利吗？ 如果说妻子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是伪造的，那的确会在其争取抚养权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嗯， 因为法院是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这个角度去出发来做出判决。 嗯， 那你在诉讼中就伪造证据，很难不让人对你产生质疑。 嗯， 进而就会考虑，哎，由你抚养小孩是不是会更合适呢？ 嗯， 所以呢，在诉讼中一定不要伪造证据。 嗯， 因为如果说他不伪造这个证据，他自身的条件可能收入没那么高， 嗯， 或者那个什么，但是这不成为你没有能力来抚养孩子。 对 对, 对。 但是你一伪造证据，这个性质 就 会有一点， 啊， 对，有一点变化。 嗯，现在这个真伪还没有确定啊，丈夫只是说要求法庭去调查一个真伪。 对。 那当初夫妻二人是约定好了哈，这个借精产女， 嗯， 那程序是合法的。那假如说， 嗯， 这个案件之前夫妻俩并没有合约好，而且这个借精产女的程序是不合法的， 嗯， 这个合法与否， 嗯， 对这个案件后来这个这个争夺抚养权有意义吗？ 因为像这个案件，关于这个借精产女的程序， 嗯， 它其实并没有， 他是没有，对，是合法的， 并没有披露出来到底是 他丈夫说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丈夫说我们是合法， 啊， 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啊。 但当初确实两个人是都共同有这个意愿 啊， 都同意了的，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抛开来不讲，现在呢我们是打的是一个离婚官司，那么这个法律关系就是一个婚姻关系是否应该说是解除或者怎么样，这个在本案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说这个程序或者什么的，他们夫妻俩可以通过另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那就是说这个如果当初借精产女程序不合法的话，那就是另外提起一个诉讼。 至于提不提起一个诉讼，或者因为现在事实是女儿乐乐已经11、12岁这个情况，在法律上来说，我们打一个官司一个案子，它主要讲的是法律关系。那么今天像这个案子，它的法律关系是离婚纠纷，婚姻关系的一个这个事情。至于说你这个程序是否合法，这个等等，我们像我国现在对于这个相关法律只有一个什么规定啊之类的，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话，可能这个案子具体还要再研究一下。 那公经者对于这公经产生的后代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吗？ 公经者对公经产生的后代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和义务的。为免受精夫妇日后在承担抚育和教育义务上产生纠纷，医院在提供精子前会要求受精夫妇签订有关条款。所以说其实人工受精术在我国是合法的，但是呢它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它是一种辅助生殖技术，是针对有生育困难的已婚夫妇展开的。所以呢如果是通过正规合法的途径，像刚才说的，哎，那些后续的那些权利义务，其实它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说这个程序不合法，那后面我估计肯定还会有别的事情了。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特别的反腐啊，带引号的反腐。一位公安分局纪委书记用 GPS 定位的方式跟踪另外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网上举报没成，自己反而被涉嫌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被拘捕了。那公安局这个纪委书记说，我是响应党中央号召，举报他人不需要个人恩怨。那被跟踪的这位区委书记说，对我非法使用这个窃听和窃照专用器材，损害了我的政治形象，损害了我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那最近这起案件在汕头市濠江区法院第一次开庭。 在去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呢，原汕头市公安局潮南分局纪委书记郑绍新弄到了一套 GPS 定位的设备，他跑到了朝阳区的政府大院，将这个设备就装到了区委书记陈新造的 3.6L 排量的白色丰田汉兰达汽车下面。此后呢，郑绍新在上网就可以查阅到这辆车的大概位置和行驶轨迹。那每当发现车停到了高档的消费场所附近，他就驾车到那里去盯梢，看到陈新造出来了就开始用手机拍照。这样的盯梢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成功了四次。当年五月初呢，郑绍新整理了陈新造四月十九号在陶轩酒家用餐后的录像视频，将部分的画面截图后拷入 U 盘，并写了一份手写的文字材料，交给了自己的司机去打印，并上了网。但是书记没有被告倒，郑绍新自己却栽了进去。在失去了人身自由十个月之后，郑绍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无罪，你们这是偷换概念，他说我只是定位没有窃听。那朝阳区区委办公室说，陈新造那次出入的不是高档场所，只花了600多块钱，用的也不是公款。那他的司机说，超标车是因为书记配车出故障，由区委办公室临时调配的，套牌是我自己弄来的，书记并不知情，事后还责令我改正呢。那据报道，这起案件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有很多位牛证人，有23名党政官员出具证言，他们赞扬陈新造是个好书记，说郑绍新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区委区政府的工作秩序和公信力，甚至令一些投资项目搁浅。那这些证人包括了区法院院长、副检察长、人大副主任和副区长等等。那么在证词当中，类似的话也是屡屡的出现，说连区委书记都有人敢跟踪拍照，那下面这些具体干业务的干部同志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都感到人心惶惶，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那么我们请教孟律师哈，这郑绍新被正式立案的罪名叫做非法使用窃听专用器材罪，那什么样的行为会涉嫌这样的犯罪呢？法律后果是什么？ 非法使用这个罪的全称叫非法使听、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嗯， 它是需要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此罪。所谓严重后果，是指由于行为人非法窃听、窃照行为而致使窃听、窃照对象的伤亡、受重大财产损失、严重损害国家政治利益等情形。 嗯， 但呢，这也是一个就是概览性的一个说法，具体还是没有量化。就像刚才我们说，故意杀人罪它有轻那个严重和较轻。我国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是也有律师说，像这个案件，侵犯名誉权和隐私应该是一个民事或者是刑事的自诉案件，不应该由这公诉机关来提。您认为呢？ 还是说造成的后果？也许它是有一个度的。如果说你过了这个度，它是一个刑事案件。如果说没有过一个度，它可能属于民事案件范畴。就比方说两个人打架，你如果说一般的一个小打架，可能就没事了，或者说一民事案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你要是造成了重大伤亡 或者以上， 对，它就变成了故意伤害罪，或者说故意杀人罪。它的每一个罪名，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它都有一个度，它那个度过了，可能你这个性质就转化了。 那现在公安机关刑拘了这位正领导啊，当初还是个领导，是公安局纪委书记，也是因为你有涉嫌刑事犯罪了。那您刚才讲法律规定是要有后果了才会有， 对，严重后果。 那现在目前看这个算严重后果吗？就是他认为被跟踪者认为他影响了我的工作，对我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个怎么来区分他的这个是不是有严重后果？ 这个呢还是要到最后在庭审的时候结合整个案情去看，因为你像说对工作造成了影响或者什么的，那他这个的度是有多大， 要进一步调查。 对，要进一步调查。他造成的后果，会不会说影响到你那个生活不能进行，或者生了大病，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目前看，公安局已经刑拘了郑绍新，看来他已经是涉罪了， 对， 刑事犯罪了。 对， 对于没有坐实的举报，是否应该给举报人一个豁免权呢？ 如果是诬告，肯定就不应该给豁免权了，因为至于是没有坐实的举报，还是要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总之，我国法律是欢迎公民在法律范围之内的监督权的， 毕竟要在法律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底线。 对，我们对法律要有敬畏之心。 好，以上访谈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孟杰律师。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检察机关近期查办的诈骗案件。在这两个案件当中，嫌疑人冒充的名头都不小，一个是冒充中央党校秘书，另一个是冒充扶贫基金会。这个案件得从3年前说起，当时陕西年近七旬的李先生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他认识一位姓吴的，是中央党校秘书，能够将李先生的儿子从地方军区调